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下午4:02，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呢，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一起欢迎她，珊珊。 Hello， 大家好， 你又来了。 对， 哎，那在今天我们周一的女神百分百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是关于一些胖人如何瘦下来，他们是怎样逆袭的。那如果你要是在以前是一个胖人，或者是你在减肥当中有什么非常好的经历以及方法的话，都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在那个公众微信账号的右下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两个很美丽的主播和嘉宾了。哎，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进入到女神麻辣烫环节。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关于一个短裤的故事。珊珊，你在夏天喜不喜欢穿短裤？ 嗯，我比较喜欢穿短裤。 为什么？ 行动起来会比较方便。 你说谎，因为可以凸显你的身材和比例。对，其实女生在夏天无论你是胖还是瘦，穿短裤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面凸显你的身材比例要更加的好。那么今天我要说的这个短裤呢，稍微有点难穿，它的名字叫做百慕大短裤。因为呢，比如说我给你们看一看什么叫百慕大短裤。这是短裤图鉴，就是各种长度的裤子。那么百慕大短裤呢，就是现在图片里的这个裤子，它的长度非常的尴尬。 哦，膝盖以上10公分。 对，膝盖以上10公分，你形容的很贴切。但是这种裤子其实不太好穿，对不对？ 对，是对身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可是今年呢，在各大秀场上，这样的百慕大短裤都是非常的时尚，就是很多时尚博主以及各种秀场上面的什么走秀款都在推荐这种短裤。 哦，有点像沙滩裤。 有一点儿，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裤子很显瘦，但是它其实有很多明星也穿了。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错误的示范。 这个腿， 右边这个穿着紧身百慕大短裤的这个人呢，是约翰尼德普的女儿。 嗯， 她其实脸是非常美的，而且身材也很好，你看她的腰也是非常的细，但是由于错误的穿了这样一条裤子，所以并没有显得她的比例很好。 对，显得有点像举重运动员， 特别像，就是所以说这种短裤如果你想挑战的话呢，就一定要穿得宽松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明星，也有穿得很好看的，比如说宋祖儿。 他会把上面穿得宽松一些，下面就会显得比例好看。 其实他这样穿的话就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包括像关晓彤在前一段时间也穿了这样的白木大短裤。 哦，这好看起来像一条裙子， 但是其实我个人对这个短裤还是不是非常的接受，我还是觉得只要身材好穿什么都好。对，还这个就是说这种短裤如果你想挑战它的话，其实还是看颜。 对，颜值最重要。 对，那另外呢还有那种穿如果配一个吊带背心的话其实还挺好看的，我给你们找我准备的图片，这样我觉得还不错。 这样 尤其是左边这个女生，她配了一个浅粉色的短裤，会显得整个身材比例会拉长很多，而且会把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对，是一个超高腰的， 像咱们两个这种身材比例完美的人如果穿了可能会更好看吧。 下次穿一个。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如果你要是在夏天觉得自己腿粗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拯救你的粗腿呢？其实杨幂她是带货王嘛，她经常会在机场把自己当成一个时尚的秀场。其实活得也是很累，但是她在机场里确实穿得还挺好看的。她前一段时间穿红了一种裙子，这个不是在机场里穿的，它是一个半身裙，但是这个半身裙呢可以让我们的身材比例显得非常的好。 下面是有一点鱼尾的。 对，鱼尾的，而且还是有点荷叶边的。 哎，今天我穿的这一条就是下面。 要不要先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的。 这种展示的机会我们这位嘉宾他是绝对不会错过。 这个看不太出来，下面是一个小 的。真的很好看。 下面是一个小的。 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有快10000个人，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对，因为有眼福了。那么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跟我们进行互动。所以我觉得你这条裙子今天选的也比较有心机，因为它看似很长，但是其实下面就是有一节那个镂空的感觉，若隐若现，这样其实更性感。我觉得比你直接露出大腿要更美一些。我们继续来说刚才那条裙子啊，这条裙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种半身裙荷叶边的裙，首先呢它包身的设计可以完美的展现出你的臀部曲线，会显得线条很美。那即使你不爱健身也是可以穿出 S 型的曲线。第二呢是因为它会长短不一，可以满足多种腿型的姑娘，矮个子的姑娘呢穿着中长款会有拉长腿部线条的效果，高个子的女孩穿短款会更显身材，没有不合适，只有最合适。我们来找一下看是不是各种穿法都还挺美的。 对，都会显得腿很修长。 对，所以我觉得这条裙子在今年夏天咱们两个其实都可以考虑入手一下，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觉得很适合珊珊，因为她平时的时候经常会喜欢去一些美术馆呀，看那种艺术展览。就很适合你这样充满着艺术气息的姑娘。 好，我试一下。 是的。那在女神麻辣烫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是网上流传了很多减肥的骗局。因为现在呢又到了可以大秀身材的季节了，各种减肥的广告蜂拥而至，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想要真正获取靠谱的知识可谓是大海捞针。那网上其实有很多那种减肥的消息都是骗人的。首先呢，我认为最佳的减肥方式其实还是合理运动加饮食，这个是没话可说的。因为我跟珊珊平时都在健身的人，其实减肥真的是毫无捷径可言。 对，没错。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 对，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那最近呢网上流行了几种东西，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它叫做三大最新瘦身疗程，有一个叫做冷冻溶脂技术，它是美国的一个制造商 产生的，然后呢它被包装成为了一个名字，叫做冰美人。它的原理呢是负压将脂肪吸入一个很大的空腔，环境降温至4度左右，然后约一个小时左右，脂肪细胞受损，启动凋亡程序。好复杂，凋是那个凋谢的凋、相应部位的脂肪就会分解然后代谢掉。这种治疗一周后起效，单次治疗局部可以观测到明显的脂肪减少。值得注意的是，治疗过程当中被吸起来的脂肪的时候，会有一种牵拉的疼痛，想象一下拔罐儿。治疗区域发红，可能会有瘀斑，甚至冻伤引发水泡。 会有这么严重吗？ 听起来还挺严重的。 对啊，这是个骗局是吗？你现在念的 对，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宣传的是说一个星期你就会瘦、宣传的很好，但是其实会有一些不愿意让你知道的事儿、像这个技术呢，这个叫做冷冻溶脂技术，机构不愿意让你知道的事情是，其实对于不爱运动又猛吃的人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每一次治疗的效果并不会完全叠加，而且它的效果也不是永久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维持时间也可能只有几个月而已。 就是说，如果这个只是一个你减肥的辅助手段。 对，而且它极其有可能会冻伤你的皮肤，千万不要上当。 哦，明白了。 嗯，然后还有一种叫做享受，也是美国的某个公司出的。 美国的胖子真多。 对，美国胖子真多，所以美国的这种骗局也是很多。然后它的这个原理呢，是说用双元超声发射器产生有夹角的超声波。哎呦，好学术，在皮下形成震荡引起的微气泡，并产生一个什么什么破坏，总之就把你的皮肤的脂肪都破坏掉了、就可以让你瞬间腰和臀部都瘦2厘米。 那个破坏掉的脂肪去哪儿了呢？ 就是没了呀， 代谢了。 对呀、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听听就算了，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提供正能量，就是减肥没有捷径，你还是少吃多运动吧。 对， 这个才是王道，真的是这样。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超模养成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那些 胖子们的逆袭，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如果你们周围要是有一些好朋友，有这种减肥的经历，或者是你自己在减肥过程当中有一些很好的经历以及是小经验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大家好。 哎，大家好，大家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今天在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和大家互动的是那些胖子的逆袭。本来呢，其实我是想聊明星的逆袭，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明星的减肥跟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觉得明星一定是有一些很特殊的方法，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也是会有很惊天的健身的效果。就好比说珊珊，她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她的朋友的照片。 对，我的朋友 把我吓到了。 来给大家看， 我们先来看一看你那个朋友好不好。他是减肥前跟减肥后完全不是一个人， 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 做好心理准备，我就要找到照片了。 噔噔噔， 这个是他那个朋友很胖的时候，大概有多少斤你知道吗？ 可能因为他身高不是特别高，所以他当时按比来说可能要180斤左右。 180斤左右、 对， 哦， 然后就看起来很胖了。然后他现在的照片给大家看， 瘦身成功。 中间的这位， 哎呦天， 他是一个摄影师。 他是经历了什么吗？ 他就是，我跟他聊过这个，关于他减肥的，他说他一直就是从来就吃啊，然后这种吃油炸的食品啊，然后不运动啊，这种。后来他有一天突然觉得他需要减肥了， 为什么？ 然后他觉得他太胖了， 失恋了吗？受到了情伤， 一直都没有女朋友，然后他就自己 就是他追的女生都因为他太胖拒绝他了，所以他受到打击。 这个可能有关系， 我猜的， 然后呢，他就。 突然觉得自己要减肥了、然后他每天走很多的路，然后他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从自己可能摄影的那个公司然后再走回家、可能大概是40分钟、他每天要走一个来回，然后并且吃东西很注意，完全变成一个很健康的饮食，油炸食品不吃，这样可能持续了很多年， 很多年啊， 对，3-4年吧，然后他就瘦下来了，并且他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瘦了以后，因为他已经把运动养成了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然后他开始自己骑自行车去西藏、然后并且把每天的行程骑行的行程写在自己的微博里面、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就看他的微博爱上了他，于是就开始跟他聊天，于是两个人见面， 哇， 然后谈恋爱，先然后结婚，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宝宝， 觉得是一个非常激励人的爱情故事。 对，这个夫妻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那那个女生也是在减肥所以才看到的吗？ 这个女生是一个赛车手、然后她喜欢旅游、对，她喜欢旅游，然后有一次可能就是在拍照片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她的同事，这个男孩是一个摄影师，他自己现在有一个很棒的工作室。 他之前胖的时候是摄影师吗？ 也是摄影师，对，他拍照片很有才气的一个人，然后就看到了他的这个微博写的东西，觉得他写的很有意思，拍照也很美，所以两个人聊天，然后发现是 soul mate。 天哪， 挺难得的， 就是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他那个摄影师，他如果当时没有受到这种鼓舞去健身然后发一些帖子的话，可能那个女生也不会看到。 对，如果他仍然是一个胖子，他不会选择骑行去西藏，这个太累了。 对 他来说， 对他来说身体是负担不了的、 对，所以有一些你的决定真的会改变你的人生。 对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其实没有要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我跟珊珊都很瘦，但是也没有说要求所有的人都是那种骨瘦如柴，其实那样确实对身体也不好，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大家只要掌握了正确的饮食和运动这种技巧的话，其实你也是可以享受一些美食，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 对， 但是呢健康真的很重要。尤其好了，越说越心酸，尤其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往上增加，就会觉得还是健康比较重要啦。 对，健康饮食还有合理的锻炼身体。 对，那你这两天还有在锻炼吗？ 对， 他这两天在朋友圈里已经疯了，基本上恨不得天天去健身房，最多隔一天吧。 对，最多隔一天。 最近是在练哪儿啊？ 最近练背腿。 下次把背露一下给我们展示一下， 等再练好。 哎，大家如果要是想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非常美艳的嘉宾的话呢，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以及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举例几位以前很胖然后后来瘦身下来的明星。 先看哪个呢？ 先看哪个呢？ 先看最有名的帅哥吧。 最有名的帅哥，这位帅哥他一出现，就是基本上这个男生是无论是男是女没有争议，都是觉得他真的很帅。就是彭于晏，真的很帅呀。但是他的小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 是可爱的小胖胖。 其实小时候也是帅的，只不过就是胖， 对。对，五官被肉包裹住了。 是的， 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胖子。 真的假的？ 对，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胖。 多少斤？ 可能有130斤。对，那时候矮呀，还不到1.6米，可能也就1.6米。然后当时特别，就当时有一个动画片，这一说就有年龄感哈。当时有一动画片。 什么动画片？ 叫《大 Q 啦伯爵》。 我没有看过。 假装你看过好了。然后里面有一个胖胖的粉色的鸭子，特别胖，然后叫 Nanny。 然后当时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冬天买了一个长的羽绒服大衣，是跟那个鸭子的颜色一样。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Nanny。 那你当时对这种胖瘦是自己有意识的吗？ 当时没有意识，但是再长大2-3年就有了，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粉粉的胖鸭子。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种很好的身材的？ 从 同时， 因为我认识珊珊也有一些年头了，她一直在健身很多年， 从17岁真的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胖子，没有办法。 那你确实比我先进不少。其实我有这个意识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就是大学毕业之前我都是瞎练。完全就是瞎练。什么叫瞎练你知道吗？就是一天做400-500个仰卧起坐，瞎练。但是因为瞎练加上吃的少，所以稍微就是感觉自己有点腹肌，但后来真正走上这条路之后才发现完全是不对的。 练的方法不对， 对 吧？ 完全不对。 有很多人会这样，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然后我就慢慢减肥变成了一个瘦子。我身边有很多这种练身材特别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小的时候是个胖子。 哎，你最美。 谢谢。 所以这些故事还挺励志的，大家不要觉得瘦离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远，其实就在你身边啊。 对。 那刚刚说到彭于晏，其实还没有说完，因为在没有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很惊讶，没有想到他以前很胖。首先一想到彭于晏这个人呢，就能联想到他非常帅气棱角分明的脸，以及他很厉害的6块腹肌，而且就是他也是成年之后才瘦下来的，而且瘦下来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走的是那种纤细然后温柔的花美男路线，他并不是肌肉块就是一开始就练出来的。然后后来是因为他演了一个电影， 就打拳的那个， 在翻滚吧阿信里面，在之前的一个电影了，他演了一个体操运动员，然后也是因为那个电影，大家从对他那种偶像派的印象，然后转变成为了一个实力派演员。好像他也因为那个翻滚吧阿信得了一个很厉害的奖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照片，真的是很厉害。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你们身边的胖子，因为你们身边的每一个胖子都是一个潜力股。 你是说给自己听的吧？ 啊，你是在影射我老公吗？ 哎呀，太明显了吗？ 对，我的老公是一个胖子，他200斤。但是他就是之前在英国上学的时候也一直在健身，所以看起来壮壮的还好。但是我本身比较喜欢那种肉肉的男生，不是特别喜欢很瘦的。但是珊珊跟我完全相反，对不对？ 啊， 我喜欢的好像都是那种比较瘦的。 对对对，是 挺好的。乐活派雨涵，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 咱们看下一个吗？ 看下一个吧。 我们看前两天的热剧吧。前两天有一个热剧叫摔跤吧爸爸。 这个是摔跤吧爸爸的剧照。 然后里面的男主角，当时没有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看了一个介绍，就是说这个男主角他先是让自己变成一个胖子，然后减肥，因为他是反着演的，先演一个发胖了的运动员，然后他减肥，再让自己变回年轻时候的自己，减掉了多少公斤？减掉50公斤是吗？好像 我这有，我来给你们找一下，这他是真的非常厉害， 对，一天。去2次健身房，每次2个小时以上。 对，他在这部电影里呢，把自己真的是差点没折腾死。这个男主角呢叫做阿米尔汗，他一个人饰演了男主角19岁、29岁、55岁的3个人生阶段。然后他首先呢是完成了19岁这个阶段，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在19岁里面的造型，厉害吧？然后呢，他就疯狂增肥，一个月的时间从138斤变成了体重194斤，体脂含量37%的55岁胖大爷。 这个胖大爷当时肯定特别开心， 为什么？ 因为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内心的满足感。 可是我在想，乐活派雨涵说这是电影吧？对，这是电影《摔跤吧，爸爸》，前一段时间非常有名。可是我在想，一个月的时间，138到194，有60斤哎。这是怎么做？他吃什么东西能长60斤呢？ 就吃发胖的，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冰激凌，你就吃不运动就会有。 其实短时间内胖，如果胖这么多的话，可能身体也会有负担，我觉得。大家平时生活中千万不要这么尝试啊，就算你可能真的非常瘦想增肥，也是要健康循序渐进的。 对对对。 对，就是在短时间内一下暴肥和一下暴瘦，其实对身体都是有压力的。 对，有很大伤害的。 对，这个真的是惊呆我了。而且你想，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一个月之内的差距。这完全就是 一个月之内吗？ 对，一个月之内。 哇塞， 所以他其实也是很拼的、哎、 对，是一个好演员， 真的是一个好演员。然后呢，在拍完老年时代的戏份之后，他又花了5个月的时间回到了144斤、嗯、体脂9.8， 相当厉害。 回去拍了29年的29岁的戏份、嗯、 练得特别棒， 所以说明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他有一个采访很有意思，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先增肥然后再就是再减肥来拍呢，他说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怕我就没有动力减回去了、嗯、因为他这样做的很对。 对对，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先增肥后减肥、嗯、 对，要不然真的没有动力减回去，太难了。 如果要让你一个月胖60斤你会哭吗？ 我肯定哭了。我试过3个月胖了20斤。 为什么？ 因为就是放松自己了，因为我一直 是不是恋爱了呀？ 嗯，没有没有。哎，悲惨的就是连恋爱都没有还胖了20斤。 那你3个月胖20斤，你有没有总结过在那段时间你是比如说什么东西吃的比较多，或者是做了什么容易长胖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保持一个大的运动量，嗯，然后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天气不好我就不愿意动，然后所以就一直在家待着，嗯，吃像原来一样吃，并且吃的甜食要比原来多很多、嗯、所以一下就长胖了。而且当我长到了108斤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历史以来最胖的，不会再胖了，结果变成了一月变成了115，到115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收不住了，要减一减，减不下去了，就到了120。然后我跟我们的同事聊天，然后我问，然后我们同事也在减肥，他们就可能更胖一些，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你们那个是怎么长到这么胖的，就我们在胖子在叙说自己的心路历程嘛。他们说哎呀，我觉得我不会胖到100斤的，结果变成了120，我以为120已经到了极限，结果胖到了150。就人是有无限的极限可以胖的， 对， 嗯，所以一定要吃每一口的时候要小心。 对，当你瘦的时候也会发现你是有无限的潜力可以瘦的呀。 对对， 真的是这样的。 嗯，所以胖的时候就更觉得自己瘦起来容易，越来越胖。 那你现在多少斤了？ 我现在103。 对啊，那你怎么能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减到这个斤数呢？ 就是我发现我已经开始收不住的时候，我就恢复到原来健身时候的饮食习惯，然后每天去健身房，这样让自己的卡路里消耗的大一些，就回来了。嗯，也挺痛苦的。 很棒。 嗯，看到好吃的不能吃，真的是馋啊。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吃饭的这种习惯了。 我跟你说，我们做这个节目真的很好，就是能让我一直警醒自己。因为今天呢，我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就是女生很正常的那个事情、嗯、有点不舒服，所以呢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我这几天就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尤其是昨天我有预感到我要来大姨妈了，嗯，所以呢我就开始放纵了。 啊、我也会这样的。 对，我就开始吃了、嗯、今天也是，今天我上节目之前中午吃了很多的饭，然后下午还喝了一杯贡茶。 有没有特别开心吃饭的时候？ 开心。 对，开心。 而且我喝那个饮料的时候我还把上面那个奶油刮起来吃了一大口， 特别有满足感是吧？ 特别开心。 所以减肥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当你吃的特别开心的时候你要放弃这种开心，哎，是很痛苦的。 对，所以即使是像咱们这种平时控制的非常好的人，也还是会有，就是也还是会有这种有的时候想大吃一口那种心情、嗯、 所以一个礼拜吃一次7天餐。 你现在真的在一个礼拜吃一次吗？ 我觉得我可能是3天吃一次。 但是其实我之前问过一个教练，他说这样是 OK 的。嗯嗯、就上次一起跟咱们做节目的那个男生， 对对对， 韩斌，他说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卡路里运动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嗯 做女人真的是好心酸。 对，我认识一个女孩朋友跟我一起健身的，嗯，然后她每天吃特别开心、嗯、一直在吃，是因为她有超大的运动量、嗯、她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先跑10公里，然后再去健身房健身2.5小时，所以她可以随便吃，因为她已经消耗完了。 好厉害、嗯、 羡慕。 乐活派雨涵说要喝抹茶加抹茶盖子，对，我喝的就是这个。真的很好喝呀。 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互动话题是那些胖子的逆袭，你也可以讲一讲你在减肥过程当中有哪些比较好玩的经历，或者是你一些非常有用的小经验都可以分享给我们。那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颜值很高的主播和嘉宾。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上半时段就结束了，自己夸自己，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圆了。我们一会儿见喽，我们下段时段再见，拜拜。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给我，看我。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我是珊珊，大家好。 哎，珊珊基本上每周会来做客一次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超模养成记这个环节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呢，是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那些胖子是如何逆袭的。 我们看看咱们刚才说的男胖子，咱们看看 看一看女胖子。其实女明星减肥逆袭的事情有很多很多，那最有名的呢是我们来看看唐嫣，但是这个照片我觉得好像是她在某一个电影里面的， 对 吧？ 对，就是一个电影什么减肥的一个、就是、 对对，这个并不是唐嫣真的胖了，是通过某一种技术把她做成这么胖、但是反而我觉得她胖胖的还挺可爱的、因为唐嫣现在有点瘦的太骨感了， 对，太瘦了， 太瘦了。张靓颖，张靓颖当时在超女的时候也是有过一段时间杀马特的造型， 对。 但是粉丝们不要骂我们哦，我们不是说她不好哦，只是在看一下过去的照片而已哦。但现在张靓颖真的瘦得很成功， 对，张靓颖现在是， 张靓颖是不是四川人？ 对， 四川，对，四川那边的人比较容易胖，我觉得，因为他们的食物太好吃了，都是一些麻辣的呀、火锅呀什么的。来话筒离近一点。乐活派雨涵说是特效化妆，对，是特效。他本人不是那么胖。还有林依晨，网友也觉得他对那个瘦得很明显。他是之前我觉得有点婴儿肥，他可能本身就是那种体型的人。 对对， 而且当时你有没有看过他演了一个电视剧叫《恶作剧之吻》？ 没有， 没看过，说明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哦。 说明你的闲的时间太多。 《恶作剧之吻》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也不想透露我的年龄，是大概我上高中时候的一部电视剧，他在那里面演女主角和郑元畅，当时把我迷的简直了。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有点婴儿肥，但是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嗯嗯，我觉得很多就是二十岁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们都有胖胖的这种婴儿肥，挺好看的。嗯、但我现在发现很多00后的90后都去用一些整容的方微整形的方式让自己的脸变瘦，其实那个挺可惜的，因为人就在这个20多岁的时候有这种 baby fat。 是， 我已经发现了，因为我这两年我的婴儿肥已经快没有了，因为之前我的脸是这种圆圆的、嗯、后来大家都说我脸很瘦， 对，现在特瘦你的脸， 嗯，并不是很开心， 所以希望不要去用一些就是微整形的方式来 对。 对 对，其实自然美真的是最好的。嗯、赵薇有一段时间曾经胖到她只要一出席活动就被吐槽的不行。 现在好一些了吗？ 但是其实我觉得她现在也没有很瘦， 现在照片看起来好一些。 她是会穿衣服了，嗯、对，就比如说她可能刚才那张照片里面她穿了一个连体的一个黑色的衣服，就会显得有腰身比较瘦、 嗯、对对对， 所以一般如果要是上肢比较稍微有一点点肉肉的女生的话呢，就可以穿一些挡住胳膊的、嗯、像我今天穿的这种一字肩也很适合， 对， 就是胳膊上有肉的女生来穿、 就是、 虽然我胳膊上没有肉，但是 所以你穿了更好看， 对，所以我穿了也是很好看、嗯、 这个节目的宗旨又来了，一定要互相夸赞， 对，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要互捧。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想再看一位霍思燕。 嗯， 霍思燕其实我很喜欢她，因为她美的怎么说呢，很有个性，就是不是那种不好的个性，是比较、 嗯、不俗， 对，而且她的性格也很爽朗，是她啊，霍思燕应该是北京姑娘吧， 娘 那种北京大妞、 嗯、 特别飒的那种感觉、嗯、但是呢当时也是因为生完孩子，所以一下好像胖了，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她胖到了160斤， 这么胖， 很夸张、哦，很夸张。所以其实我觉得明星也不容易，因为如果要是咱们生完孩子以后变得很胖的话，可能就会怎么说，就会想躲起来，安安静静的减完肥之后、嗯、再跟大家见面， 对， 所以真的就还挺不容易的。 嗯，前两天我看电视，姜山，参加了一个歌唱的节目、 嗯、 也很瘦，看起来特别年轻，但是他也曾经有一阵子很胖，所以这个如果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其实稍微控制一下体重，让自己稍微瘦一点，其实会显得更年轻一些。 对，那肯定呀、嗯、而且其实当明星还有一点很烦，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忽胖忽瘦，我觉得跟压力大有很大的关系。 对、嗯、可能吃饭的时间呀，拍戏太压力太大呀， 对呀，然后一些人际关系啊，一些作品的跌宕起伏呀、嗯、演艺圈的种种呀，辛酸史呀、嗯， 对对对，所以为了保持好身材，我们要养成健身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对，当然了、嗯、在娱乐圈里面还是有不少很非常正能量的，比如说像袁姗姗， 嗯， 她之前是一个怎么说呢，黑粉女王，很多人都会莫名其妙的黑她，说她不好、啊、只有一段时间微博上面经常会出现热搜，说什么袁姗姗滚出娱乐圈，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很难说真的非常讨厌一个明星有一个具体事件、嗯、倒是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可能都会有自己特别的闪光点，所以我倒没有说特别讨厌谁、嗯、然后当时大家都在黑他的时候，我也没有就是关注到他到底有哪儿招我讨厌了、嗯、就是还好没什么感觉。然后当有一天他马甲线练出来就上了热搜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很有毅力。 对，我 所有有马甲线的女生真的都很有毅力，因为没有马甲线的人是不会了解马甲线有多么难出现，它并不是说你坚持几个月每天做仰卧起坐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误区。很多人会觉得马甲线很好练呀，我想练分分钟就练出来了，不就是每天做仰卧起坐吗？ No no no， 对，腹肌其实不是只是仰卧起坐练出来的， 对，有很多动作，比如说硬拉呀、卧推呀，还有一些练腿、练臀， 对， 练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练到腹肌的， 带到这个核心力量的， 对， 嗯， 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就即使你肚子上一点肉没有了，你想让腹肌的那个线条看出来也不是很容易，而且腹肌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是坏闺蜜一样，我这么来形容她，她不是时刻都能出现的、 嗯、 就比如说你非常需要她，呼唤她很久了，她就说好吧陪你一下，我跟你是好朋友，但是你这段时间如果要是吃的东西没有注意，或者是 锻炼的有疏忽之类的话， 他就没了， 他就会和你说拜，我去找别人咯。 对，所以如果想一直保持马甲线，真在饮食上特别要特别注意，吃的相当清淡， 真的是 跟火锅 say 拜拜。 对，而且马甲线其实是和体脂有关系，你的体脂越低，马甲线出现的几率就越高。而且之前我的教练还跟我说过，说不是每一个女生，不是有一个图嘛，体脂到多少多少的时候就能出现马甲线了，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的， 对，不是所有人到一个标准，他就都会 对，因为你的脂肪分布的地点也是不一样的。 对，有些人喜欢分布在后背上、肚子上、屁股上。 说起来全是眼泪呀，不过还好现在我有马甲线了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是最近小黄人马上要上映了 啊， 知道吗？第三部，非常可爱。然后之前他每一部的主题曲我都很喜欢听，比如上一部的是 Happy， 我当时连续听了很多遍，我觉得这首歌怎么会那么有感染力。然后他这一次最新的这一部的主题曲呢，竟然又是 Pharrell Williams 唱的 啊， 特别，你听过了吗？还没有， 还没听过。 那我们来听一下，然后它 MV 也非常可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Yellow Light》。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Light Shining， 欢迎回来，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我是珊珊。 哎，今天我们聊的是那些胖子是如何逆袭的。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很短的小视频，是吴亦凡。 你有 freestyle？ 你会 freestyle 吗？对，我刚好最近一直在关注他，因为我觉得他确实长得还挺帅的。然后呢，吴亦凡在参加某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抬腿减肥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现在在我面前呢，摆的就是今天丰盛的晚餐。最后我的决定呢，是吃两口，然后再减肥。希望我明天能够减0.6公斤。我决定睡觉前再做一个抬腿的运动，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减肥的。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他刚刚做的那个动作根本就不可能减肥的，只是在卖萌而已。是不是很可爱，珊珊？ 嗯， 好萌哦。 我满脑袋飞的都是你有 freestyle 吗？ 对，吴亦凡最近他也是很有意思，他在某一个节目当中展现出了他非常搞笑的一面。但是呢，其实不仅仅在那个节目当中，他其实还会说很多方言，都特别逗。 哦， 正好今天我也找来了一个视频，就是吴亦凡在讲各种方言的，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吴亦凡说你家方言了吗？陕西话吧。 我唱什么都拿手的，你们随便点一首歌，我给你们唱。 唱歌咋样了？ 要唱一首拿手的歌。要不你就给我打一个 B-box， 我就随便跟他们 freestyle 一段说唱。 我给你来 B-box。 对呀。 啊，三二一 ，Go！ 准备好了没有？哎，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宽，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圆。 我刚在挑水去了。 挑水去了。 哎，你好。 你们好。 这个好， 这个 哎， 你们有什么线索给我们吗？ 什么线索？ 我得线索，就是那个我们这有个特别帅帅哥，帅哥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就是需要线索。 你要干么东西？ 我找一个柱子。 所以他的方言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暂时因为时间关系就看那么一点。我觉得吴亦凡他不仅是一个偶像光芒很重的人，他其实还就是有两把刷子，还挺逗的。 啊，对，挺逗的，我一下就醒 了。他那个你能学得会吗？什么有那个他那个拉面条那段你会吗？ 不会。 我去练一下啊，下次你来一个 freestyle。 嗯，行，带着练来。 对，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有意思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发现。唉，那珊珊，其实我还想跟你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总是会把减肥挂在嘴边，但时间长了过去，发现好像他们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对，我有一个朋友， 嗯， 哎，这是我最爱说的一句话。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突然间发微信问我说，珊珊怎么办呀，我太胖了，我身体不好，医生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减肥。 嗯， 但是这些话我已经听我这个朋友说了4-5年了。对，每年的春天一到，朋友都会这么说的，然后我就还是告诉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吃，怎么怎么练，然后你一定能成功，然后我希望明年我不再听到这些话了。对，经常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会把这些话挂在嘴上。 对，我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那个女生呢不是跟我直接认识，但我们互相知道对方，对对方都比较友好，但是我们两个是两个极端，就是我是在减肥这方面的极端，然后她是胖的极端。那个女生大概是1.60米，然后她的体重是160多斤，一直维持在80公斤左右。她已经结婚了，她的老公跟她说没关系，我可以容忍你胖到180斤。 那她不会能减下来， 但是她每天都会说我明天要减肥，要减肥呀。 那她就可能很多人都是说说而已。嗯， 很多人说过而已。对，她就是这样的女生，所以每一天都在说我要减肥了，但是第二天可能就买了一堆热量很高的那种点心。 嗯，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吃的会让他们变瘦，什么会让他们发胖。嗯，所以他们觉得减肥就是少吃， 但其实并不是少吃，因为咱们上次跟教练也谈过，少吃它会让你更容易吸收。 对啊， 要坚定的意志。 是的，而且其实特别胖的那种人，他们是会以为自己瘦得很快。 嗯， 就比如说我老公他前两天拉肚子了，然后呢就还挺严重，有点肠胃炎那种，结果就是一直上厕所，一夜瘦了6斤。 那那是水。 对，然后过了24小时一下就胖回来了。 那只是他的基数大，他减的就是 对，但他就真的以为，哎，你看我瘦了6斤吗？我很了不起吧？ 嗯，那你就夸一夸他就 OK 啦。 并没有夸他，全是打击，一盆冷水啪泼过去， 但是并没有用。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就聊到这儿，下面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哎，今天我们的秘密话语要聊什么内容呢？在聊之前先来提醒大家，如果你们要是想要我们直播间这一束非常好看的花的话呢，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吐槽你身边的人和事。我来给你看一下啊，珊珊，我今天找了一个事情，有一个女生吐槽呢，说她在2年前交往过一个男朋友，是国内的，然后当时她在国外留学，他们两个就异国恋了。那个男生就跟她说，我真的是很认真在跟你交往，还带了那个女生去见她的父母，然后当时两个人也说呢，只要毕业回来了就差不多可以结婚了。但是这个女生呢就是很傻很天真，她付出了很多，后来交往的期间她发现这个男生经常失去联系，等到联系上了以后呢已经是隔天，或者是有的时候隔了2-3天以后，但是因为在国外，所以她也很无奈又很担心，然后每次联系上之后，这个男生就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哄她，说什么啊，宝贝，我只是怎么怎么样啊，什么手机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这个女生说我放假回国之后发现很奇怪，说她的手机从来不让我碰，就是连碰一下都不可以。然后我就怀疑他出轨了，但是他太老狐狸了，什么都保密得很周全。直到后来就在今年过年，他跟我说他要结婚啊，他要跟我结婚，然后我当时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我就答应了。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是还是在异国恋，整整一个月只通了一次电话，然后我就很难过，每次联系他也是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永远联系不上。后来在一次就是机缘巧合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男生已经出轨了，然后出轨的那个女生还来反过头来找这个女主角，就说其实我们已经结婚了，你才是小三。 结婚了吗？ 对，就是剧情大反转啊。所以异国恋真的很难，这个女生想必也很痛苦。我就很想知道就是异国恋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很多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珊珊她自己之前也是有过一段异国恋。 对，异国恋都是眼泪。就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不一样的城市，可能如果更远一点，可能你们的还会有时差，所以其实沟通起来是需要两个人更比在同一个地方要费心思的。 那你觉得像异国恋这种，就是两个人之间如果要是怎样的沟通和交流方式才能够很好的继续往下走呢？ 嗯，首先是可能要对对方比较信任吧，就是一定要信任他，你不要去想哎他会跟别人好啊什么的，其实这个不信任其实是出于对自己的不自信。 真的吗？ 嗯， 所以异国恋真的都是泪。异国恋 现在我觉得好一些，因为原来的异国恋可能你没有网络那么发达，你可能只能打越洋电话呀之类的，你见不到人。现在 你是不是常常异国恋？ 那常，我有一个朋友。然后现在好多了，现在你可以有微信呢。我有异国朋友，我有一个女孩朋友是闺蜜来的，特别好。然后她在美国纽约，正好跟这儿差12个小时。 很多年了吗？已经过去？ 对，好多年了。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就会说咱们两个像一个恋人，因为我们每天会联系，比如中午我的夜里12点，如果我睡得晚的话，她会跟我聊一聊今天干嘛啦什么的。但是这是好朋友啊，我觉得要是情侣如果能有这样的话没问题，可以维持的。但是就怕因为现在就 诱惑这么多，而且刚才这位小雨你讲的这个故事、可能他们年纪太小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异国恋如果要是想要结果的话，还是得要两个人的三观很合，而且在你设计的未来当中一定要有它存在，这样你们两个人才是能够在隔着国家和时差的距离当中共同前行的。 对， 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异国恋这种事情一旦真的走出来了，可能就是说明两个人真的是很合适。因为你连这个困难都撑过去了，我觉得未来可能也没有什么面对不了的问题。 对，所以加油哦。 所以大家都要我们又要开始发心灵鸡汤了，一定要对爱情有信心哦。 对呀、时间算什么？ 对，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跟珊珊也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感情经历以及一些减肥当中的小经历，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都非常正能量的生活。那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我是小雨，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